蓬蓬狮的金头发。蓬蓬狮有一头金色的长发，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可漂亮了呢。有一天，麻雀妈妈想给宝宝织条漂亮的围巾，可是没有金丝线了，它正发愁呢。蓬蓬狮剪下来一撮金发说，给你，用它当金丝线吧。麻雀妈妈高兴极了，连忙说，谢谢谢谢。咪咪猫在洗衣服，突然晾衣绳断了，洗干净的衣服掉在地上弄脏了，咪咪猫伤心地哭了。蓬蓬狮看见了，剪下了一些金发说，给你，用它做根晾衣绳吧。咪咪猫不哭了，它对蓬蓬狮说，谢谢你。蓬蓬狮的头发越来越短，越来越短。哎呀，蓬蓬狮，我差点认不出你来了，你漂亮的长发到哪里去了？棒棒狐喊着，它们呀，我用来换快乐了，今天我好开心。蓬蓬狮摸着自己的小平头，呵呵地笑了。